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问候大家，当然呢还有一个小时，现在已经不到了哈，马上零点一过，国庆假期就要来临啦，所以现在是不是尤其的兴奋呢？而且零点一过，高速路全部免费，所以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诶也是这么打算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在路上。那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九月最后一天，国庆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温暖的午夜情歌。而且今天晚上刚好是星期四，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C 位日，所以呢 C 位日必有的那就是我们的盲盒之夜。今晚的歌单全部都是以盲盒的形式来出现。好，那么现在如果你正在路上或者在等待准备出发，那么可以跟我汇报一下你的位置，来我们进行隔空联络。当然呢也可以跟我连音乐蓝牙哈，看看我们今晚的音乐默契值有没有满分。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光文字互动。那如果想看视频直播，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吧。好，今天晚上分享一个晚安心语，我觉得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小小的话题，那就是九月最后一句我爱你，你想说给谁听？ 啤酒请再来一杯，窗外雨也不会累，沉浸是你固定配音飞，扯着嘴角笑得无所谓，你先别说话，我安心装聋作哑，对灯泡似失望，光芒的温暖让我害怕，我是我你是门，最后我们变成我很不错，抛弃的不一定洒脱，你是你他是门，最后你变成你们，没关系，落单的不一定愚蠢。啤酒，请再来一杯，窗外雨也不会累，魔幻主义究竟配枯萎，一个人哭不会太狼狈，你先别说话，我的酒嗓有点沙，看冰块在融化，起泡的上身让我害怕，我是谁你是谁，最后我们变成谁，刻意的在一起相互都疲惫，你是 是谁，最后你们变成谁，肯定的在一起早晚会破碎。哦哦，越表现卑微失落，越被深刻的折磨。我每天都对我自己看法不太一样，什么时候才能不受煎熬和迷惑？请你什么都别说，请别回头，安静走。我是谁，你是谁，最后我们变成谁，可以的在一起相互都疲惫。哦，你是谁，他是谁，最后你能变成谁，肯定的在一起早晚会破碎，在一起早晚会破碎。 今晚盲盒之夜第一弹，已经被棉花糖和山外有山猜中了。没错，这首歌是来自棱镜的《这酒馆以后就我一个人来了》。哎呀，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悲伤，但是呢，我却觉得也不一定会是一个特别让人感觉伤感的故事。就像一个人去一个小酒馆，其实你可以很惬意，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人会更加的放松，不管你是一个人去酒馆，一个人去咖啡馆，还是一个人开车走在路上。虽然说还有一个小时这个高速路才免费，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也没有等待它免费的这个必要。因为刚才我看到一飞在抖音里面提醒了，说只要你出高速的时候赶上零点以后就行啦。诶，是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可能是我太兴奋了吧。对，就是有一种期待感，就像是倒计时一样。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微博特别可爱，他说这两天我的每天的日常就是撕日历，然后今天撕一篇，哇，离国庆节又近了一天，明天再撕一篇，直到最后一天，哇，马上就要到了。就感觉大家都会有一种期待变成现实的感觉。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愉悦的日子里，又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就来分享盲盒。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连音乐蓝牙哈，目前看没有连上的，很抱歉，大家继续加油。当然我们的逢时播报也在陆续继续，我的嘴已经开始瓢了，有点是持续啊，持续进行当中。目前我看突破逢时播报是很容易的 ，so easy！ 哇，今天我们每天的榜首不羁之士回家了，因为他昨天跟我说，他说十一呢要回老家待几天，好好的放松一下。这几天不能给道道点小心心了，回来一定会补上的。是的，其实很感动哈，谢谢大家每天晚上这样的支持，让小红心每天都飘荡在聊天室的主页，当然也包括在抖音上啊，还有在微博上面，有的听友每天持续的三方平台打卡，然后知道我喜欢小猫咪，会给我发各种各样可爱的猫猫图，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呢，还有每天的深夜鹤顶红，就是虽迟但到，我们的深夜食堂很温暖很丰盛，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开张迎接各方的来客，带着你们的心情，可能有一些小确幸，也有一些小伤感，都可以在这里尽情的毫无顾忌的发出来，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最棒的。看到一飞发了一个特别特别诱人的美食，然后我说哇，看起来好香，然后我说这是什么炸鸡，什么品牌的，他给我回这是泡芙。好吧，看起来真的很像炸鸡呢。 好，那么接下来盲盒之夜的第二弹要出场喽。今天晚上我们有必要稍微的放松一下，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多太过伤感的歌，来一点节奏感，看有没有人能答对。 他生来一副面孔比谁都了不起，他红唇笑靥旋转跳跃都是美丽，一杯 tequila 轻易让你灌醉，而他只是有点虚。你看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小神机，不知道裙底藏了一些什么秘密，想要逃走却又被你深深的吸引，中了什么魔力。手心里现在欢迎光临。亲爱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你要真的相信你的心，是现代社会，我又不是插花，你请务必放松警惕，不需要有的没的暂时或者黄金，也绝不唯唯诺诺或是虚情假意，只要能跟你这样跳上探戈一曲，我就心满意。面具上留着昨夜刚化好的泪滴，这里的每个人都表现彬彬有礼，其实都暗藏神机。多少人迷失在这里一大片空虚，谎言多珍贵，所以誓言才是垃圾。人类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大群无毛的星星。 今晚的盲盒第二弹就是刚刚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对于越年轻的朋友就越容易猜出来。果不其然，像棉花糖啊、泪落心田啊、山外有山都答对了。这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歌，叫做《茶花游戏》。听起来呢，像小萌刚才说的，他说有一点点 tango 的感觉。其实呢，这个严格来说，曲风呢，我也没办法说界定它到底属于哪一类，但是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嬉皮，有一点复古。Old school， 就带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是的，这首歌歌名也很好听，《茶花游戏》。茶花也是很好看的，开出来特别大一朵。好了，说远了啊。今天晚上，哎呀，风势播报，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的专制小心心现在是点赞助力榜的榜一。哦，真的好厉害。然后生如夏花是第二名，第三名是嘟嘟。专制小心心这个神秘的，这个我们的助力王 因为我还真的没有见他在聊天室里面互动过，但是呢他一直在为午夜情歌点小心心，他现在以一己之力点到了188,000，谢谢谢谢，真的让我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好了，现在我们逢时播报直接乘以2啊，228,000。好了，那么我们也继续连着音乐蓝牙测一下今晚的默契值。当然我们的深夜食堂又开张了，虽迟但到。看到风吹麦浪发过来的图，应该是日料，中间那个是火锅吗？我是日料寿司配火锅，这跟我想让我想起了前天的晚饭，还真的蛮像的，不过比我吃的那个要丰富丰盛。好啦，继续盲盒之夜，不过下一首呢要特别送给刚刚进场的 Tucker 同学，因为他前几天下单了一首歌我没有接到，然后他就在抖音上面给我发来了他的订单，说想下单一首周杰伦的《外婆》送给自己的外婆。这点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跟我的姥姥也是感情特别深，从小都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我想跟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听到这首歌都会有自己的感触吧。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找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兜兜兜风，我这里放着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到陈老头开去把书和外公的王子进进回忆，外婆带领上的联姻，美丽当真不住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盼望亲亲，你不会因大人们你会从我的肩上上放两百多分的孝敬，一点到晚平的面装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意义， 这首《外婆》，周杰伦的一首歌。然后刚才呢，看到大家在聊，就说这是他没得金曲奖新最佳新人奖那一年之后，然后写的一首歌。然后我仔细听了一下，嗯，果然是表达自己情绪了，因为歌里面唱到，我没有输，什么他们否定我的作品，但是我觉得真的，因为那年遇到的是孙燕姿，就所谓我觉得真的没有输赢，因为两个都在不同的风格当中做到了最佳，所以无论这个奖项给谁，那么另一个也只能说是一种遗憾吧。不过就像歌里面唱的，只要外婆觉得好那就好，我不需要为谁而改变。只有坚持一件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且你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当你努力了一段时间，发现有人认可你的作品你的想法的时候，那你要坚持住，一定会让你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所以加油吧。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堵在路上，像一飞说刚才在加油站排了一个半小时，哇，好吧，那这个堵车的时候听听午夜情歌，今天晚上一定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至少在路上不会那么的焦躁。看到小薇发来了，到家庭火锅趴一趴啊，好可爱呀，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彩色小袜子，彩色的地毯，还有 Tiffany 蓝的小火锅，以及这个可爱小猪猪的盘子，粉色的盘子，各种各样的食材。我觉得这张图真的给我满满的烟火气，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再给你加一个滤镜，就更有那种夜晚深夜食堂的感觉，但是这张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很暖，特别适合午夜情歌来收看，播放一下啊。也收到了棉花糖的订单，嗯，还有思思发来的，九月告别九月，十月加油，应该截的是自己的朋友圈吗？在朋友圈简介里面写道，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要的都拥有，得不到的都释怀。是的，九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十月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今晚大家也可以写下我们的十月寄语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分享。这个又是对零零后很友好的一首盲盒。 想要的风景，独自沙发，一直在风里，看着倾盆大雨，充满回忆。我的世界下了一场暴雨，就算在身边，再不想把你抱紧。做个听众，耐心被你耗尽，早就命中注定不能靠近。不如和天空分享喜怒哀乐，懂你的睡得好，这又无可奈何。拆了我的外壳，可是你还在猜测，我一直深爱的，你在不在这？为什么不能依赖别人去想明白？你爱的事我全都不奇怪。我每天下午从迷糊中醒来，我只能独自努力站起来。半夜在梦里面徘徊，剩下了无助和心酸。都怪这场大雨中了我。还没说再见，很多的雨，多大的危险，不畏惧大雨。我在等待着你，等待一个瞬间。大雨打破了所有的阴霾，想你太久已经无可替代。冲破大雨，寻找回忆。从那天开始，我们两个早已断了联系，在这个年纪，不可能留在原地。复杂的世界怎么会让你痊愈？现在我多么痛，曾经叫我多么甜蜜。回忆的钟声它在我梦里敲响，我遗憾终生还是会有新的交往。你走后仿佛一切都变得不一样，我给你唱的旋律但早已经被你遗忘。冰冷的房间，跳动的时间，一首歌一副耳机在午夜的时分。晃荡的窗边，昏暗的台灯，一杯酒一滴眼泪，沉重的呼吸声。冰冷的房间，跳动的时间，一首歌一副耳机在午夜的时分。孤单的窗边，昏暗的台灯，一杯酒一滴眼泪，沉重的呼吸声。你还没说再见，还没说再见，很多的雨都打了

九月马上要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那十月马上就要来临，所以呢，再见九月，你好十月，给自己写一份关于十一或者说十月的寄语吧。我刚才呢看到思思发来的自己手写的一份寄语，就是刚才他截图发来的那段话，字真的很美，真的。然后呢，会让我觉得，就是我的午夜精灵们都特别特别特别的热爱生活，而且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有仪式感，也非常的美好和善良。不管是男生女生，我都觉得能够聚在这里的人都是那种有着浓浓的烟火气，满满的人情味儿，还有呢就是一腔热血真挚待人的一颗心的一群朋友们，好开心，这就是互相的吸引力吧。嗯，还有像兔子说，哇，这个好有仪式感啊，如果是他的话，他要把这个信封装起来邮给自己。嗯，不错，其实就是以前尤其在疫情爆发之前吧，然后我们经常会去出国旅行啊之类的，就有很多人他会选择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是南极北极或者是北欧的一些国家地区，然后找一个最北的地方给自己寄一封信，有那些什么比如说邮局啊之类的，最北的邮局给自己写上一封，等到回国了之后，哎，就可以收到了。不管这个邮局是从海里寄出来的还是从这个圣诞老人村寄出来的，嗯，都是有一种哎，会让自己想到啊，看到它就想到自己去过这个地方当时的样子，这也算是生命的一个维度吧。大家呢还在继续的连蓝牙啊，欢迎欢迎，嗯，但是几乎是全军覆没。来吧，看看，反正呢，刚才提到的梁静茹啊，还有林俊杰，以及这个张杰、于嘉韵都没有，孙燕姿、张惠妹、徐佳莹也没有，好。其实下半段我们的歌曲还真的有好几位大热歌手，可是你们没有想到，也许太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回顾一下吧。来，这首歌我觉得可以拼手速了吧。 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 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竟然温柔地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晚上呢几乎连接音乐蓝牙啊，又团灭了好吧，这首歌真的够老的，2002年、03年左右的歌曲，但是就像夏花说的，哇，我错过了前奏，感觉错过了一个世纪。没错，就因为这首歌真的太深入人心了，就是几乎你听前奏就可以秒答出来的歌曲，所以一秒就已经隔了好几个人。哎，有一种这高考题出的简单了那种感觉，就一分可以差出几十个人那种。好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给大家制造什么焦虑哈，猜盲盒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尤其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如果大家在等待高速上堵车，或者是在加油，或者是你怀着一颗非常雀跃的放假的心情，那都可以来听午夜情歌。刚才呢我还说，我说神秘的专制小心心，因为他一直在点赞嘛，从来不互动，我终于哎在评论区抓到了他好吧，还有小星星，嗯，头像好可爱呀，是可爱的那个小青蛙，哎，忘了是不是叫绿豆蛙来着，好像应该不是。然后大家依然在，哦，真的是绿豆蛙，好吧，叨叨的声音好好听，谢谢。Stream 说会有四大天王之一吗？都没有。然后大家也依然在猜，就是尽量往老的猜啊，然后还有猜朴树的，也都是大热歌手。哎呀，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要调整一下盲盒顺序了，来下一首可以让大家猜一下，我觉得又是一首秒答的盲盒。为什么今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连到他呢？是他站得不够高吗？还是他的歌不够经典呢？有一首歌是跟电台有关的，你想到了吗？ 到对方心里瞧一瞧。 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是的，又一首经典电台情歌。因为我突然间想到，我放过莫文蔚的很多歌曲，无论是这世界那么多人，还是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翻唱过的一些我的自由式，还有像他的慢慢喜欢你。但是呢，我突然间想，作为一档电台节目，我好像从来没有放过电台情歌这首歌，所以今天就把它放在了今晚的盲盒歌单当中。之前呢没有人连到莫文蔚，但是这首歌的出现还是让大家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包括刚才看到有朋友说看过那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其实那个电影还是我没有看，但是看过片段嘛，讲的也是跟电台有关的一些一个故事，虽然他的电台是理想化的，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很棒。接下来终于我跟很多的朋友们音乐蓝牙连上了，默契值拉满。因为我提示了一下，我说为了避免今晚真的团灭啊，这个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他被称为情歌教父，而且他的歌呢都是比较伤感的那种，曾经有几首他的代表作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他就是当当当当来吧，猜猜这首歌，你能听出来吗？ 心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瞎了眼，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就像人烟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念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晦气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哦哦哦哦啊、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帘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晦气都敞开胸膛。做人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男人海洋，来自小刚周传雄。是的，情歌教父说的就是他，情歌王子张信哲，然后呢情歌教父周传雄。他的好多歌曲都特别的火，像黄昏啊，寂寞沙洲冷啊，还有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一首听起来没那么悲伤的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我觉得那首歌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以情歌为主吧，就没有放那首歌。好啦，恭喜，哎呀，我就点不过来了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听出来了嘛，是不是？还有刚才其实在跟大家互动说，看到小星星说，哎呀，我为了听电台特别买了一个收音机，每天在家搜信号。我说真的，我特别喜欢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朋友，因为我总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给人一种执拗的仪式感，但是呢虽然有一点复古，说明你这个人很专一很念旧。可我觉得在这样快节奏的生活和社会当中，能够静下心来还去用传统的一个很老但又很有感情的方式去收听一档节目，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然也包括在抖音上面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他说每天都听，还有有几次出差还带去了外地，搜当地的电台，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是的，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么多年好像一直就是当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会也不是说刻意吧，就会习惯性的去搜一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电台的节目。哎，但是你听着听着就会发现真的每一个城市会有不一样的那种听电台的感觉，有的真的很都市，然后呢有的也很符合当地的一些气息。总之呢你会发现跟这个城市是相配的，让听的人会觉得满满的烟火气。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比如说你到这里去出差或者是去游玩，听到当地的一些电台，你会觉得有人陪伴你，你并不孤独，就像午夜情歌每晚的陪伴。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吧。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马上十月就要来了，金九银十，十月呢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月份。 因为会正值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如果你可以有时间慢慢感受的话，那一定会感受到不一样的烟火气。所以在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十一假期，我们就来分享一听就有满满人间烟火的句子。沈黎怀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本是槐花院落闲散的人，满襟酒气，小池塘边跌坐看鱼，每一条烟火过一生。还有，将生活嚼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往往靠的不只是嘴巴，还要有一颗浸透人间烟火的心。汪曾祺说，我所谓的清香，即时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长的春天的气味，好想尝尝。北岛，我拿本书在长椅上晒太阳，心变得软软的，容易流泪，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头。而余秀华说，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熟了，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爱这破碎泥泞的人间。每一个都好细腻好浪漫，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曲子，希望你能够喜欢，并告诉我他的名字。 去歌 索，爱越顽沙，只愿风雨不弃，患难不晚。谢谢你带我来看日落看归来，可以看这万不倦的精彩。谢谢你让我去找不存在的船， 的这首歌来自刘爽的《夏日回音》，依然是山外有山，还有新田好像是还有我们的棉花糖才对了。好啦，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前三名，第一名专治小星星，第二名嘟嘟，第三名萤火虫。也感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还有陪伴的这些好朋友们。马上要跟大家说晚安了，然后呢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国庆节就要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假期能够天天开心，好好过一个完美的十一假期吧，我们